有点紧张， 不紧张，不紧张。 就是说我今天其实是来打歌的，我觉得来对了。 对对对对对，欢迎大家这个收看我啊。 嗯， 我呢，我是这个子木。 嗯。 我是这个音乐爱好者，自己写很多歌、 哦、 然后呢同时是其实是业余的啦，这个自己这个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嗯、 在投行。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创业者的经历哈、 啊， 这个创业跟音乐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有极大的关系。 有一个棚并不是 应该这么说吧、 啊， 那我就开始这个从头说， 可以啊。 那要么我们还是先听歌吧。 你可以先唱一唱，预热一下也可以。 对，因为毕竟是张音乐节目，所以大家刚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哈。现在老朋友肖南宁已经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以及刚刚有看到朋友关注我们，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点击关注活力982，每天下午18点和我们相约在这里。 嗯， 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的板块，来请子木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子木有提到哈，自己是原创的，写过很多原创作品。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自己朋友的原创作品，为什么选这首呢？ 这首歌是我，就是我发小， oh. 我发小在大学的时候，感情经历比较 哦， oh. 然后这是我录的第一首歌， 然后根据他的感情经历写了 一首歌。对对对对对，这是人年轻的时候的真情实。 这歌的名字就显得比较的那种哈、啊，多余的 比较 角色， 对，多余的角色。 哇， 好吧，我们在歌里去体会吧。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请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子木。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这是开门见山的第一嗓儿啊、 嗯， 不是第一面的啊。 对，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一张帅气的照片， 是 就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子木，他已经来到我们的表演区了。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自己发小的根据感情经历创作的原创作品，叫做多余的角色。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原创作品多余的角色，来听听看。这是子木带来的今天的第一首作品，我们的先声夺人。重新， 要不要再来一遍？ 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伴奏有点问题。 嗯， 对， 是这首歌曲吗？ 是，是这首歌曲，但是这伴奏我当时可能有点问题。 啊哈，那你的意思是要进行吗？ 我想要不这首歌，要不先放放 啊？ 行 啊，可以啊。 那你现在要 freestyle 一个什么？ 对，你是这样，因为很多作品嘛，对吧？ 是， 嗯， 要么先回来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还是？ 我先聊聊，然后我想想唱什么。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可以。 行，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子木回到我们的表演区哈。 是的。 先声夺人的板块，可能今天因为这个伴奏的原因，要待会儿跟大家再送上子木的原创作品。 嗯。 但其实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会儿的，因为写了这个创业者的经历嘛。而且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子木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自己创业的某一个阶段，文思如泉涌一般的喷薄而出的。所以这个故事来交给你自己讲。 嗯，其实家里头都是搞音乐的， 哦、 然后呢，可能从小，你不说基因吧，可能就是耳濡目染，可能有一些。 嗯、 然后后来呢，也没有做音乐这行。然后后来呢，大学上的是学的是注册会计师。 啊，注册 会 计 师。 对，然后到了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都没有从事这个音乐相关的行业。 嗯。 但是呢一直都有一颗躁动的心， 嗯 啊，然后大概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回北京工作了4年左右， 嗯， 就出去创业了。 嗯， 当时是想这个，当时很火嘛，当时搞这个生鲜农业，搞的 生鲜农业， 对，搞农业，自己这个在四川去搞猕猴桃。 哦， 是包了一片农场吗？ 哇，去做农民。 对，当时就是情怀嘛，就是 CCTV 7有一档节目叫做《致富经》， 哎，这是我的最爱。 感觉今天 有 的，把我们的大屏幕摇回来， 摇回来， 挑战新歌声换三个字，《 致富经》。 对对。 后来呢？ 挑战致富经 啊！ 然后后来这个，因为是自己，其实没有，就是。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了嘛，不知道这个农业是个什么概念，从来也不知道这个干活是个什么有多辛苦。后来自己这个创业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呢，这个自己一个人住在山里， 自己一个人住在大山里 上， 有没有帮手？就你自己吗？ 有合伙人，但是大家都有工作，我是牵头的人，所以就辞了。辞了之后把很好的投行的工作就辞了，然后就去山里边自己住着，然后刚开始都是挺意气风发的那种，后来慢慢认识到这个有多残酷，有多辛苦，然后后来慢慢的心里头有很多东西就没有出去嘛，这个东西就是写自己写 音乐又回来了， 对， 哦， 就是只能通过这些东西来写， 嗯哼。 对，挺坎坷的吧？当时自己心里头挺难过的吧？ 嗯， 然后就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大年龄， 对，就是几年前， 几年前， 对，我是2014年去的山里，然后2017年回来的， 哦，三年的时间，高中毕业三年吗？ 大学毕业以后再 对对对，就三年高中嘛， 啊， 三毕业，对对对，其实步入社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啊。其实我在听子木的介绍说，因为你是音乐世家嘛， 啊， 那家里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学音乐，学的金融的行业，或者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吗？有吧， 不是，是其实是这样的， 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就是我爸这阵儿和我妈那阵儿，所有的人都是搞音乐的， 哦，对呀，啊， 就是我们想的可能就是只是爸爸妈妈，但子木这边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都是 艺术的， 而且还都是不同的乐器品 领域的， 这种类的，所以就还真的汇聚到你那里，我觉得不提到基因可能都有点不太可能。 六个气场很足的人，音乐氛围很浓，势必会有聊天的时候会提到哈， 对对对对对。我没学这个，其实是，这个跟家里教育有关系吧，比较自由。 哦， 啊，我妈没逼着我说非得怎么着，因为我因为特别小时候特别淘 啊，淘气。 因为你练琴的话，必须得特别，乖的那 种，听话呀， 啊， 对呀， 啊， 拘束那种的， 你得坐到那儿得练， 嗯。 然后我就恨不得把钢琴都那个 砸了 那种的。 天 哪！对对对， 这爸爸妈妈也是遵循他主要的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惯， 开心就好， 啊，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对对， 结果给送农村去了。 对啊， 自己选的那 果子， 农村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其实 感觉在看一个，现在刚刚是致富经，现在是变形记。 哦，哎，对，哎呦，芒果 TV 的变形记，是。其实，在那个三年的这个与果树啊、与这个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也有音乐陪伴哈。这些歌曲推荐中有没有是那个时间写的呀？ 我推荐的这三首基本上是， 回来之后， 基本上是这会儿写的， 就是在那个三年期间写的。 像魏公村，就是我，因为我从小生长在 魏公村啊， 我在那个山里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 怀念， 就是想吃，因为魏公村那个地方是民族大学所在地 啊，对呀，啊， 就全是什么少数民族的饭， 啊，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 怀念， 想吃什么云南饭、新疆饭什么那些，对，我就写从小到大的那些街边上的东西啊， 哦， 实际上是一首爵士乐的 说唱， 哇，爵 士乐的 说唱，所以刚刚说 freestyle 真来了， 来了， 我们就来听听子木的这一首作品吧，是叫做《魏公村》，写自己小时候也是自己从小生长环境的一段经历， 来听听看啊。 从小我就在这里长大，上小学每天从这儿上校吧，魏公村邮局旁边是新华书店，万荣寺小学对面恰好里戒备森严，傣族进孔雀新疆一条街，黑蚕豆牛肝巴起锅鸡土豆丝瑞干面，天之餐厅的门口烤包子法力无边，菜市场就在您大家属院里面，往西走是团校，往东走是民院，往北 走是北外南走是舞蹈学院，到处都有我的球场，每个院子都有篮筐，非典的时候特别疯狂，门关了哥几个翻墙，如果你呀受了轻伤，哥们和你补充经常，就是几瓶冰啤酒，天台上面看看夕阳。哦，甭管街上有多脏，这是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没什么前途无量。然后我发现我也长大了，总成歌舞团大院盖了新楼，您大的菜市场也变了食堂，东头人民出版社盖了大楼，旁边还多了一个711，新疆街也整顿了，但天池依然火爆，好在金孔雀还在，黑三多也没换料，甲号里神秘依然，万小变成了北外附小，新华书店也拆了，邮局就冒换了新年，而且不知道是自己老了还是现在孩子发育好了，玩笑女生的水平直逼民院五院，一把岁数也没什么情商，高兴了还是来顿烧烤，难免有烦心的事儿，还有哥们儿该疗伤。哦，甭管这街上有多脏，这是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没什么， 是不是觉得感觉蛮特殊的哈、哦？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的环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音乐爱好者子木，让我们再次欢迎子木。 欢迎子木。 是刚刚又听到的这一段哈，因为子木今天很照顾我们的观众、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来，好歹出个声啊。 是 大家好，大家好。 只是这样。嗨， 对对 对, 对, 对。 是有很多朋友在下班的路上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很有意思的说唱，让我想到了今天中国有嘻哈的一个人。 谁？ 辉子。 辉子。 哎，对，就是最后进那个外卡赛的时候、嗯、因为他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说唱是京味特别浓。 麻呢 他但说唱的那种、嗯、因为大家都会说是极快极快，但他永远的味儿你也说不出来是哪几个音不对，但你一听着哎。这家北京人吗？ 北京的感觉，对，刚刚把魏对把魏公村附近所有的生活场景，你的想念都全部说了一遍，还有朋友，还有布景，还有篮球框， 对， 喜欢打篮球平时，对不对？ 喜欢打篮球，对。 这首歌是在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小房子里写的， 对，在我山里的小屋子里面。 哇，很难想象啊，就是在山里小屋子，一人一个电脑，一个声卡，然后 一个麦克风， 对，然后我就写了，先把。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自己闲着没事儿，就是想把这个歌就弄出来了、uh-huh. 也说不太清楚，就是自然的一种路吧，就是想家了、 嗯、 想家了，嗯， 其实就是想、嗯、 对。那我就比较好奇第二个歌，因为我觉得子木的这些歌的歌名起的还都挺有意思的， 对， 像魏公村比较好理解，就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第二个着眼光圈是什么？眼镜吗？ 是 这个 星了、 这个、 星了之后被这个阳光刺到了双眼，是这意思吗？ 嗯，对， 有吗？会有吗？ 不是，当时是那个我在山里面的时候，我要就是记录我猕猴桃 哦 花开， 嗯， 果实慢慢长大的这 个过程， 我就拍照片。 哦， 然后呢，当时这个就是刚知道光圈。 哦，摄影器材。 对，山里面有的时候阳光特别好， 对、 啊、那个特别暖色的那个德味的那个镜头感，就是给人一种着眼光圈的 德味的镜头感。莱卡来了。莱卡镜头，对，其实拍照片我采访一些摄影达人，基本是早晨的光和下午的光是非常珍贵的，是不是？这两个时间段需要精于拍出美美的照片是非常非常 棒。我随时随地拍都好看。 是是是， 那是 回到那个猕猴桃， 我们要着眼光圈。所以当时什么时候拍的时候，怎么 有感觉？ 拍的时候就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去国怀乡，就是这个，我就看着这个太阳从这个镜头反射出来的这种光晕 啊， 这种光晕啊，给我一种特别暖的感觉，我就。可能有些许的安慰，又有些许的思念， 还是因为孤独的原因多了一点啊， 还是孤独， 对， 还是 孤独，是的，是的。 你可能就是因为艺术家都比较矫情吧，我这样说的时候会被得罪很多。 比较直接，其实就会想的比较多， 对， 想的 比较 多。 那个人的那个状态， 对， 他不矫情， 对， 嗯，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是一首怎样 风格 的呢？刚刚有点偏 jazz 的话，这首 其实算是没有很成熟的，就算是一个 demo 吧。我一边弹钢琴一边唱， 哦， 就是先把词儿写 出来。是小时候差点砸了的那个钢琴吗？ 不是，又买一个， 着眼光圈。 那个最后还是砸了。 没砸。 我们听听看哈， 来听听看。 兴趣还是不高啊，来听听看啊。哎呦， 是有环境音在的。 当我再次掀开某些回忆。的脸，那些过曝的画面，青春灼眼，刺眼的伤痛，太大的光圈，在这黑暗的夜里，慢慢浮现。傻傻的笑脸，街边的奶茶店，喝不出那时的甜，一年一年，命运的红线牵出的只有思念，一块石头的心里还能有什么爱恋，多想回到从前，回到柳絮翩翩的街，回到那些渐渐模糊的夏天，一句句青春的诺言，一张不再清晰的脸，凝结在空气里面，浸润我的双眼。 律动非常好听的歌曲， 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成熟的版本出来。 是对 呀、 啊，这个 demo 很珍贵的，很好听。 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 ，Power 101也是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来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飞得更高，快乐春晓，超级歌神，这些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今天来挑战新歌声的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音乐的是音乐爱好者子木。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他的一个原创作品的一个简单的 demo， 叫做《着眼光圈》。 我觉得这个歌曲非常有味道，然后你是编组。走和弦边进行边想象，我觉得这个是很即兴的东西， 是 也很珍贵的啊， 就是一遍就录下来了， 对， 一遍就录下来了 ，one take 呀、啊。 就是我就是想到那儿我就弹出来， 对， 我就把那个词唱出来，这当然词是大概有个框架 啊， 然后就 先有的词再有的旋律， 对 啊，很好的一个创作 过程，就是先唱出来，然后再抄自己的旋律，今后再编曲，再重新做。 其实我很少去写下来，我就是这么弹唱，就在脑子里。 他很随意的， 因为其实今天真的是这样。我在来之前呢，子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你其实可以随机准备一段词，子木拿到这段词 就可以唱出来， 唱出来。对，所以为了证明我们真的是很即兴哈，我就随手抓一段。 哎，你真的很严苛哎，真的不是课堂是不是？ 随手抓一。 抓一段词，这句话是这样的， 怎么呢？ 今天要给您推荐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凉凉》。虽然很多人都对这部剧的评价一般，我们来听这个哈。就接下来它有一段是这样的， 好的， 《凉凉》是属于由景入心，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形式，用温柔的声音表达心声，对这一段命中注定又充满坎坷的惊世之爱，从憧憬到心碎到最后不悔，点滴变化呈现在张碧晨的声色演绎和旋律进行当中。所以这么硬的词可以吗？ 试试。 因为这个 太硬了， 这个就有点像 rap 中间的那一段， 你可以自由发挥， 你完全可以改，对对，你完全可以改，就是改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来着眼挑战一下了。刚刚有说我们是 要不要旋律改一点？欢快，还安静的吧，安静的吧，安静的。 我们是挑战致富经哈，今天要突出我们挑战的这个概念出来了。 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真的还蛮难的，大家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出我是随手抽了一张纸， 是的， 完全没有在准备， 而且这个完全没有彩排啊，即兴的。你可以拒绝静宇，你可以拒绝大家，你也可以直接来。 等会儿，我先想想啊。 酝酿酝酿是吗？ 在想这首歌的时间呢，我们给子木留一点准备的时间来，再听听他的下一首原创作品吧。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同样有意思。我会想说，哎，这是不是你玩的特别好的一款电脑游戏呢？ 对，征途。 征途怎么说呢？我刚开始这个歌写的这个 demo 叫写给创业的人 哦。 然后就是实际上是描述自己的一种经历，然后当时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然后自己鼓励自己吧，自己鼓励自己，自己给自己写首歌，然后 我觉得啊，这个音乐最好的部分，最神奇的部分，也是最简单的部分，就是可以跟他对话。这个对话有的人很高级，艺术家，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就是随即性的走。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大最大的学他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情绪，对，一个心情的反馈。 讲完你们两个进修完了音乐方面的 碰撞之后 我特别想要听听这首 征途，是吧？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来听听看征途啊。 下雨，雨声来了， 声是我自己录的山里的雨声。 哦，是真实的环境音， 真雨啊。 哇哦， 那雷都快把我屋子劈碎了。 吉他也是真的，包电脑，包电脑，听听看，征途。 走向风里，抛开生命的平稳，为一个自由的梦。年轻的灵魂，没什么可以失去，索性你踏上征途。无数次委屈的不想哭，无数次淡淡尘土继续爬， 太大太复杂，太多艰辛无法表达，累了就停下来吧，看一看路边的野花，顽强的开放，不理会风吹雨打。所以你抬起了头向远方，无数次委屈的不想哭，无数次淡淡尘土继续爬，走吧，没什么让你停下来，坚持是你唯一的伙伴，前方是你永远的方向。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景云， 嗯， 现在跟子母聊天，是不是他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 就不由自主的腰杆坐挺了一些， 感觉 对，觉得要很认真。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片花之前的那一首《征途 Final》，也是感觉今天子母带来了3首自己的原创作品，但其实风格都各异， 特 别最后有一种感觉偏摇滚范儿， 对， 呐喊的那种感觉， 很释怀的感觉。 但子母真的是自己特别善于自黑的一个，他说憋坏了， 义无反顾， 立刻就想呐喊， 踏上征途。 是，所以此刻来到我们活力982的朋友们，也有什么想要问一问子木，或者说要参与我们当中的挑战哈？刚刚是给子木出了一个题目，就是随手拿起一段话，直接就可以编词儿、编旋律，开始即兴的演唱。但我们确实是纯即兴，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随手抽了一张， 真的是太即兴了， 是我们上一档节目留下来的稿 新闻稿。 对，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哈。如果你觉得子木确实改编666的话，也可以走一波666和小礼物， 给他鼓励一下。 好， 嗯， 整一整。 我就瞎唱了。 好了，没问题，欢迎欢迎。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3生3世十里桃花。虽然很多人对这部剧的评价一般， 哒哒， 但是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 谢谢 李宗盛，李宗盛就类似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这么做，是因为对，因为特别是第一首歌的时候，《魏公村》这首歌其实就是半念白半唱的那种感觉在。 对， 但就是今天哈， 难题难题难题， 对对，确实是难题。我们挑战完了之后呢，还是让子木好好的给我们表演一下，因为今天也是现场 live 的， 是的， 第一次嘛。其实关于这首歌曲，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讲。 对， 小白杨， 分享一下。 小白杨这首歌是一首军旅歌曲， 对，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曲、 哦、 然后呢父亲呢走得比较早、嗯、93年就不在了，一直都是我妈一个人带我，小的时候呢听得烂熟于心，体会不太到里面的情绪。在我在山里面的时候，在他这个我就是捧起自己的吉他，我想自己唱一遍这首歌的时候，那个词我唱到第二段刚开始的时候，当初啊离家乡，告别杨树庄， 对， 妈妈送树苗，轻轻对我讲的时候，这个话，哎，听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就是很想哭的， 太有感触了。 对、 啊， 所以我觉得把这首歌放在这儿呢，对我是一个纪念吧。 好的， 那也是自己重新改编版的哈。所以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子木，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提到小白杨都会想到，就是一颗小白杨长 在哨所旁， 对，长在哨所旁的那种感觉。重新编曲了之后，也算是对父亲的一个致敬和怀念，以及自己重新对这首歌曲的一个理解。 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子木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吧，来带来这一首自己改编的向父亲致敬的小白杨。 对，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多的感动在言谈话语当中啊。 嗯， 这个是亲情是恒亘不变的，血浓于水的部分，希望这个小白杨给我们新的感觉。准备好了吗，子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我要开始放伴奏了，大家听听看这首小白杨的感觉。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军旅歌唱家用特别嘹亮的嗓音带来的这首歌曲。 是， 所以当今天听到这种特别沁人心扉的，有感觉有点像民谣歌手演唱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好像自己听到了一首新歌一样。 其实带着感情的任何演唱都是相当相当动人的哈，每一句旋律当中都有对一些画面的回想和回忆，我觉得这是音乐最打动人的部分啊！谢谢我们的子木，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那今天在电台演唱完这首歌曲，包括也是第一次在电台唱歌， 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在电台 唱啊， 第一次这个面对这么多观众一次直播唱歌 啊哈，800万啊， 对，800万， 嗯。 是老鼠爱大米已经关注我们了，还有好多朋友也是给你刷来的小礼物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谢谢。 因为今天你一直在对， 谢谢老鼠爱大米。 是今天因为一直在演唱，还有包括一直又给我们推荐自己的原创曲目，所以大家的互动交流呢，可能沟通的少了一点儿，但是没有关系。每天下午的18点，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和像子木一样爱音乐的人一起聊聊他们的音乐生活，来听听歌，分享不同的人生故事。 是的，也希望子木之后的一切顺利，一切如意哈。 谢谢。 其实他是个内心很阳光的人，你没发现吗？你看他唱那个回来依然保持笑容，我觉得非常棒，转换很好。 哦，棒棒的。 也非常感谢子木，等下一次，因为今天其实是发着高烧来我们节目了， 对， 哎呀，等下一次那个身体健康的时候，然后带着自己更多的原创作品再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那太好了。 是，好，非常感谢子木，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Yeah.